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 Kathy。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那么有多种方式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当中来。 欢迎你随时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讨论。我们今天带您一起来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很容易被忽视的新闻，是发生在上个星期啊，著名的媒体人罗昌平，我还记得他这条微博说，发生了一件也许是我们最不应该被忽视的新闻，是什么呢？在广西的一个县城里面，发生了一个精神病人的集体逃亡，一共42个精神病人，挟持了这个看守，也不是这个护工啊，然后夺取了钥匙，又抢了100块钱，集体的逃亡。那有网友说，这个跟电影的情节很像啊，《飞越疯人院》。那这42个病人在逃亡了大半天之后呢，立刻就被全程搜索的这个警方啊，包括医院的人员就找回来了。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说，诶，不是精神病人吗？精神病人还可以组织40多个人一起逃亡，而且呢，这个逃亡的方式哈，当中其实也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感觉好像让大家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这些人真的是精神病人，是这样吗？那其实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倒是一直有一个恐惧哈，在特别是看了这个《肖申克的救赎》之后，我想要是有一天我要是惹上了什么麻烦，被人扔进了精神病院，你说到时候樊素你也没法来救我， 为什么是樊素救你？ 这个 Cathy 也不知道。那你说我怎么样才可以从精神病院里出来呢？因为我想在精神病院里会假定啊，所有被送到这里的人都是精神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就像喝酒的人经常说我没醉一样，有一些精神病人会说我没有病，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真的没病，就像那个日本电影里边一样，你要是被关到精神病院里面，你怎么样才可以在保持自己神智仍然正常的情况下，能够从里边全身而退呢？ 说句很凉薄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得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然后医院又说诶，好像你看起来情况正常，要把你送回到咱们身边来，我说这个人还是给他清回去，我担心你知道吗？ 可能哪天就发疯拿起斧子 我就 不会像你 是这个 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心，真的。 对， 所以你说这次42个这个集体出逃的，一开始大家就担心，他说他们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后来发现应该是临时的。就刚才你说那个护工啊，他跟其实今天这个新闻里面带头那个大说大哥，他俩呢其实是好朋友的，你知道吗？那个人 相熟的病人， 对，他是那个精神病院里面住的时间最长的，有5年之久，而且那个护工干了7年，你说7年5年多跟他有交集，每天我给你送药吃啊，就提醒你按时睡觉啊，带你去散步啊，什么吹风扇之类的，那个医院的环境也不好，你说大家那个非常挤，就是几十个人，这个病房的那个房间床都是并排挨着的，然后所以呢，就久而久之他们也会跟聊一些心事，他就聊到啊，说我很后悔我当年干了一件事儿，什么呢？杀妻。那个人他是广西的，也是农村里面，家里也挺苦的，现在有人记者去采访他父母嘛，他应该是采访他父亲， 对， 他父亲居然说啊，他是如果他真的回来我不要他回来。你看自己出来接受也不是接受采访了，就那个护工他们就说，为什么40几个人集体出逃，大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想回家。但是回家呢，你家里人对你完全不欢迎，他说他真的回来，他父亲就说我不要让他回家，因为他当年干的那件事儿杀妻啊，全家人都原谅不了他，而且还有一个小儿子，他说他小儿子现在已经几岁了，从来都没有跟他提到过他爸爸的事儿，也没有敢提他爸爸亲手把他妈妈给杀了。 对， 当时呢是因为他诊断为有精神病这个特征嘛，所以就没有负上的刑事能力，就没有被判刑。这是一个， 所以你倾向于相信这42个飞越疯人院的精神病人是 真的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实情是这样嘛，就没有发现很多记者说有上访户什么的。我看到南都有一个记者写的手记很好玩，你知道吗？他说啊，我这个入行时间也不长，见到这种全国媒体群殴的次数也不多。他去到广西采访，他很兴奋的。他说必须承认，这起初呢是让人汗颜无语的采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奔着一个方向来，就这个精神病院里肯定有上访户，是一个被精神病的故事。他就说了几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通通保过来。有一点就是你说罗昌平那个微博，他微博里还用几个词，他说特别值得关注，一去发现好像不那么回事儿，你知道吗？还有一点，他说央视的采访就是访问到那个医院的副院长嘛，他说有被公安机关送来的几个重症病人， 是 后来他们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哎呀，我是第一次面对这个全国各家媒体，我很紧张，我就说错话了，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然后他说第二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过农民围堵稀土矿陶瓷厂的群体事件，原因呢是这个企业污染了农田，农民就感觉到没有出路，就众多的原因集结在一起， 让大家有理由去怀疑， 要去那个看看，结果看完之后发现好像事实并非大家想象那样， 有点令人失望。 对， 这是对于记者来说。 但是你看刚才樊素说这个关于他老父亲的这个带头大哥的老父亲说不愿意让他回家的这个例子，还有就是说他说是因为全村的人都知道，就觉得好像有点抬不起头这种感觉。那实际上是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就是你觉得这个精神病人他一旦得他就是终身的了。 对，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这个护工就说了，他说这个病人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年多了哈，其实现在大部分时间 行为是正常的 ，医院也给出鉴定，就是他行为是正常的。按照这个医院的规定的话，如果他自己愿意， 对， 他是可以离开这个精神病院的。但是因为他出去了以后，他家人 是要有监护的， 对，你这个家人不要他。然后呢，医院可能考虑到你这个出去了以后又没有就办法就业，也没有人能够收留他，这出去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医院不让他走。这个我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啊，或者说他这个精神病好了，在精神病院不就是为了治好你的这个病吗？那真的治好了以后你怎么办呢？ 其实治好之后你说这是关是农村面临的问题吗？我觉得不一定。我今天又看到以前的资料哈，就新京报几年前他们在北京也做了类似的报道，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医院诊断出来说他一切已经恢复正常，你按正常人可以是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可以回归到社会当中，回归到社区当中，但是家里人他就是那个心态， 他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命， 他说这是定时炸弹，而且我不信精神病能够根治，你知道吗？这可能在医学上是有争议的。我后来还查了一些关于医学方面的一些资料，有人确实说，他说没办法根治，因为你一旦这个神经你再次受到刺激的话，它可能还是会复发的。你说一复发你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确实非常现实的在身边。我看到北京他们青年报几年前那个采访，他是化名的叫什么张小令啊，张小令这个人，他当年呢就是发过一阵，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后来之后呢发现这个恢复正常，把他送回家，送回家之后没过多久就酿成大祸，就把他女朋友给杀了。杀完之后，你最后你看他妈妈是个知识分子，还不是农民。知识分子之后呢，他那个儿子给他又送回精神病院，他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他说小令你是个很乖很孝顺的孩子，妈妈也相信这点，但是你要记住咱们这个病是终身的，你一辈子都离不开医生。你看这并不是说现在农村你面临着没有监护人呢、你什么医疗条件落后 也 不单单是这样，它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没法解决的。尽管现在说5月1号不是那个精神卫生法修法了吗，是非常严谨的规定，你是可以说欢迎你回来，但是回来之后有没有接收你，这个是很尴尬的事情。 这个精神病人好像你一旦进入过精神病院的话，就从此成为社会上的另册了。你就是像如果残疾人士、残障人士的话，通常还有办法，或者说还有一定的制度保障 你 就业， 有一些同情在，但是精神病人大家更多的是歧视大于同情， 是 对，而且这种避而远之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为止好像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个带头大哥在这次的42人飞跃疯人院事件中，带头大哥他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真觉得我这一辈子恐怕都回不去家了。 对， 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恐怕应该是神志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样想来的话也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小地方广西梧州市藤县，说是当地的这个精神病院的住院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个事情之后据说就安了空调 啊。那这个我觉得倒是也是一个应该的一种人道的， 请大家放心在这里住着，不要出去危害社会。 这是，但是刚才樊素提到了哈，今年5月1号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法，就是精神卫生法。这个法有一个亮点，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怀疑啊，以精神病院哎用被精神病的方式来收治一些上访户的这个做法有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休息一会儿，接下来讨论。好，欢迎回来凤凰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刚提到了今年5月1号起呢，我国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这个法律的亮点啊，就是规定了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要实行一个自愿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是自己要求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话，你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呢应当同意。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自己进去的，你也可以自己出来。 嗯， 那所以说这个就被外界解读为呢是对于所谓被精神病的一个有效的防范。这个我们也是之前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很多地方一些公安机关或者一些权力部门呢，往往觉得精神病院是一个你进了去就不容易出来的地方，甚至比这个看守所比拘留还要有用。因此呢用被精神病的方法来对付一些上访户， 对， 或者一些在可能当局看来的麻烦制造者。那这个法律出台之后呢，有人觉得哎，以后恐怕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倒是有一点怀疑，真的能够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你看听刚才的这种解释，我就觉得现在好像精神病院的这个作用跟劳教所是互补的了。 嗯， 就是如果我政府想以，或者说我的这个权力机关想以什么缘由，但是又在法律上并没有非常确实的证据证明你要受到司法的惩罚的话， 是， 那我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这精神病院比劳教好用。 嗯，但是他说的这个自愿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但关键就是 但关键是这些上访户也不会自愿进精神病院，所以这个条例不适用于他们啊。 你现在主要是你说你自愿进，而且你又确定自己没病之后要把你放出来，社会不接纳你， 嗯， 你又可能找工作也困难，大家就觉得你是不是正常的，所以都说你会再次成为一个定时炸弹，就并不是对他们最好的出路。但是你又不出来吧，你说你现实的医院里面，他精神病院里面又没有床位这么多，就容纳你说你本来好了，但你还占着原来的资源，那新的人进来之后，我又会面临着这个资源不足的问题，这确实非常难。所以就有的这个医院的副院长，他们就面对这么多全国来路的记者，他都苦笑啊，他自己都说，他说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能出院却出不了院，这是不是也算你们要找的被精神病？他本来我是个正常人，但现在因为我出去之后呢，我没有办法去干别的事儿，我只能继续待在精神病院，这算不算你们所说的被精神病嘛？ 对，这恐怕也是属于一种情况哈。 对，所以就是两种被精神病喽，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跟劳教差不多被送进去，一种就是社会不接纳。那我觉得他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精神卫生法里面，它里面就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是自愿去治疗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自愿治疗。那还有就是强制治疗，什么人能够强制治疗和必须要强制治疗的人，就符合条件。第一个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来判断他是有这个伤害自身的危险，或者是伤害他人的危险？也就是说这里面存在一个去送治人和这个当事人本人这两件事情。那我是听谁的？我是听当事人本人呢，还是听送治人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更多的是听这个送治人的。可是那这个送治人，如果说我老觉得说他有要伤害我的危险，那为什么你这个医院不觉得是这个人有被迫害妄想症呢？ 得听第三方的，我觉得。 对， 听第三方。 你看这个美国对于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的这个治疗哈，他们的这个规章，比如说你要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啊，必须向一个审查委员会哈递交一个证明。那这里面呢就要包括第一，那病人自己的意见，不管他，其实我相信应该会选择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要求病人自己有一个意见，病人的监护人要有一个意见，家属 那家属跟监护人有的时候是重叠的。还有一个呢，要进行要经过这个审查委员会的最后的审批。这个审查委员会呢，又包括了有一审，有这个法律方面的人士，还有一个就是他就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要对他进行评估。但是我就想到了，你当时说这个美国这个方法考虑的很全面哈，基本上杜绝了一个人被所谓被冤枉进精神病院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但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我就说这个问题真的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不是说中国光是农村，刚才不讲了吗？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美国我看到刚才有资料哈，说他们有一本书叫做《疯狂：美国精神病患者的遭遇》，这本书呢也是最后促成美国自己的精神卫生法的一个修改，是2011年的吧。他写着什么，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也得不到好的救助，甚至还被关进监狱，甚至是被枪杀，就是非常黑暗的一幕。你还别再说这么远的美国，就是香港，今天早上刚上了一课，你知道吗？咱们有个同事子宇，他就跟我们亲身讲了他的那个姑妈，在香港10-20年前应该是就被精神病的遭遇。哇，我听了整个人就是那个很不可思议啊。他怎么讲的，他姑妈其实家境也挺好的，就是夫妻关系非常好，然后家庭算是和睦，这个经济这个收入也是稳定的，但是就是有一点抑郁症的倾向，就经常无缘无故呢会觉得不开心，然后会哭。他就去找医生，医生呢就听了他症状之后，他说都给饮中了，哎，都挺严重的，怎么办呢？他说我建议你去个地方，但没告诉你去哪儿。结果他就稀里糊涂的跟他老公这个交代好一切啊，两个人一起上那个白色的车，然后结果呢就把他开往一个地方。结果那个开车的司机就听他在车上跟他老公两个人聊天嘛，他说他的那个姑妈应该是还挺强势那种女人，就吩咐他老公你要干嘛呀，家里的孩子要怎么照顾啊，以打点一切， 煤气别忘了关。 说完一切之后呢，那个司机听完之后觉得不对劲了，他说是胡太吧还是什么，然后他郑太，他说郑太太，我听你的口气觉得你也挺正常的，你知道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吗？他说去哪儿啊，他说我要带你去青山啊，青山就是香港那个精神病院嘛。 对， 他说我没事儿啊，你干嘛要送我精神病院，但是说我们收到的那个医生的诊断就证明你是有事儿，但你看中间有个前提在哪儿吧，他没有告诉你要送往精神病院，就怕你不去可能，但是又觉得吧，你把你放出来流落在社会之外，你可能自己情绪有问题，自己这个调整不过来，也可能会伤害别人，他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送到精神病院，听子宇说他就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简直是你说这是人间炼狱还是怎么着，他就遇到了非常多的非人的遭遇。因为你送进去，他就想象当中你一定是精神有问题的嘛，然后怎么对待你呢？比如说洗澡很简单，他说你是精神病呢，我当然是不能放心你一个人洗啊，你一个人洗澡的话，万一你拿根绳子拿个毛巾跟沉水扁似的，然后你要自杀怎么办，要寻短卷怎么办，于是就会派一个护工护士跟着你，就拿个花洒就上冲冲下冲冲，你要洗这儿你要洗这儿， 而且帮你洗身，其实是 所以你觉得非常没有尊严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感觉？ 而且他心里是觉得我又不是真的是精神病，这是一个。还有说每次他的那个亲戚过来探他，他老公来探他，他觉得我没病嘛，他就哭，然后一哭然后对方又觉得他精神有问题，然后就对更加对他这个严加看管。然后他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吧，就是我如果是正常，但是我身边的人是真的有精神病的人，他们就会做出一些非常奇怪的举动，比如说他慢慢的靠近你，然后拿着举个手就做一个枪的姿势对着你的脑袋嘣嘣嘣，然后他整个人就吓傻，然后那个人说我打的不是你，我打的是别人，他整个人吓到又开始哭，然后哭了对方又觉得你精神又有问题，但实际上没问题，我每天跟着一帮精神有问题的人，我会不会把自己逼疯， 这真是有可能。 哎，但现在你知道吗，最好笑的一件事在哪儿吧，他现在其实人身是恢复自由，在蹲了7天这个精神病院之后放出来，但放出来又不是真的放出来，而是说我申请出来，因为我各项的这个可能你这个检查也好，指标是正常，像的是一个正常人，你回到现实当中。但是据说如果你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一天你出事了，你就会被再次送回去，而且这次送回去你一辈子也不会再出来了，就会觉得你是个定时炸弹，我每天得看着你， 就跟软禁一样。 哎，你看 行为要非常小心。 这是在香港哦，虽然是10几年前，但你中间讲的听子宇讲的是非常爆笑的很多的细节，但是讲完之后你不会觉得心里有一种凉风嗖嗖的嘛，哪天我也被抓错然后抓进去，他其实好意是想看护你的，但中间你又会觉得，哎，这样的手段有没有一点 太机械了，会不会？ 这说的就说的我都愣了， 是不是？ 这是 接不上话了， 就是判断你有没有精神病的这个， 这是很难操作的，你还别说， 是就是这判断的标准。 而且你一旦进入了这个循环的话， 就 出不来了。 对啊，你 就 一辈子出不来呢，可能。 就你看，在这个监护的过程中，比方说，我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师奶，我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会跟别人有一些口角，我以前我要不爽了，我可能就跟他吵两句，我现在会不会不敢吵了？ 对呀、啊， 对不对？因为一吵，可能他要是去了警察，然后发现哦，你是有这个精神病案底的，那就送进去吧。 嗯， 那你这辈子就跟被就跟被囚禁起来一样了呀。 是这个精神病的这个制度哈，就是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自以为自己比较正常的人来判断另外一圈人，判断你的精神是不是被是不是正常。这个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出来怎么样破。 你看这个判断的原则就是有一个精神病的精神国内知名的精神病学专家， 嗯， 他是这个陕西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个教授， 嗯， 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去反映这个医院领导的问题，结果就被自己所在的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然后关进去了。所以你说这个精神病专家被自己的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就是因为他反映自己医院领导， 对，还是说明精神病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套一个口袋， 而且他这个诊断的依据是什么？ 你现在什么劳教啊、拘捕啊什么的 都不如精神病 好使，都至少要一些法律的程序。但精神病的话，这个搞不定。 他这个诊断的依据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教授在跟医生之中私下闲聊的时候，就是可能表达了一些这个不满，或者说有一些过激的话 啊， 就诊断他是精神病 啊，说你这是狂躁， 对， 说你这是狂躁。所以这个女生打架不敢随便咬人、抓头发什么的，下次就把你抓进精神病里。 嗯， 好，暂停环境，我们休息一会儿。好，我们待会儿继续聊这个精神病院的问题。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这个一说到飞跃疯人院，大家会下意识的就想到说，这样的疯人院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他真的是符合被精神病院收治的标准。的确呢，在这个事情之后啊，也是媒体花了很多的力气试图去往这个方向挖掘出一些新闻。那虽然说这些努力啊，最后都是未果，没有办法证明这42个人当中有任何一个人他是被精神病的，或者，但是呢，还是有我看到很多网友不是特别买账，就说你也没有办法让这42个人亲口跟公众说一说话，或者说呢，你应该要采访一下这42个精神病人。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这个精神病有的时候他的认定哈是一个专业的事情。你说如果一个人是精神病人的话，他也不一定是24小时都处于一个发病的状态，他可能有一个这个正常的或者说良好的一个状态，那因此也没有办法认定。关键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哈，医生还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说医生能够他独立于一些权力部门做出自己专业的判断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信任的。但是呢，这就看到一个问题，你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哈是在广西的一个县城里面。那这一小个县城，你看这个其实收治的精神病人人数也不少，我就想到你说不是精神病吧，但是比如说抑郁症， 嗯， 或者说犯的情绪类的疾病、心理问题，这个其实呢，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会是更加大的一个杀手。可能以前我想也有，但是以前呢，因为大家恐怕哎觉得你就是情绪不好啊，就不太重视。现在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来正视这个问题，把它当做一个问题来看的话，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西安吧，有一家公司就有一个特别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你现在不是可以请病假吗？请事假吗？请婚假、请产假吗？还可以让你请情绪假。你说我昨天晚上跟这个家人吵了一架， 嗯， 今天心情不好，没有办法来上班，我可以向老板请假。老板说你一个月可以请两天这个情绪假。哎，我觉得这个安排非常好，这个情绪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安排，这个而且是给很多人 去舒缓自己这个心理压力的空间。 嗯，这个估计也不太会被广大范围使用，因为很担心中国人会被滥用。 嗯， 对，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宁可滥用，我觉得你在自己家里调节一下，因为本来啊，大部分的这个中国公司带薪假也没几天，其实我觉得不差这两天情绪假。 对，那你说的这种比方说抑郁啊这些，或者说是因为过度的精神压力得的一些病，它其实是就是后天的嘛。 嗯， 但实际上有绝大多数的精神病，它是这个遗传的因素是占最主要的原因的。 嗯， 这可能是你没有发病，是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是你隔代或者隔了很多代，你家族里面也许是很多代以前的人有这个基因， 嗯， 然后在你这代表现出来。 嗯， 所以就是说还是回到说这个精神病，就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好像得精神病其实并不可怕，或者说得抑郁症也并不可怕，我们周围或者我们知道的那么多名人都有得，对不对？ 嗯， 但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强行收治。那其实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有发布一个这样的报告，就指出说我们现在这个强行收治的过程中有几处概念被偷换了，所以导致那么多的人会被强行收治。 是什么概念？ 一个是说就是中国的精神病的医学它否认了这个强制收治它是有一个法律属性的， 嗯， 它单纯是让把它看成是一个医疗行为，所以就是由医院单方面来判断。但是它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强制收治它，你实际上是限制了这个人的人身自由。 嗯， 也就是说这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司法介入，像刚才最 精神病院跟一般的医院不一样， 嗯， 好，这个你看精神病医院里面它都是有几道铁门， 是， 然后就是其实是跟一个这个拘留啊或者收容的属性有点像， 人身的自由它是，但是我们这边的精神病院基本上是拒绝司法介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第二点就是说把送治人的意愿看成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有讨论过。 嗯， 第三个就是我们是用这个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医学上的自制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但实质上这个自制力 这个不对吗？ 应该是以这个法律上的，或者说或者至少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平衡，而不是单以你这个医学上的自制力为一个最主要的判断， 嗯， 要不要强行收治的标准。 嗯， 是吗？哎呦，这个好像跟我之前的这个第一感觉不一样，我一直觉得精神病好像它就是一个疾病， 嗯， 我觉得应该是医生说了算。 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是医生僭越了法官的权利，他把这个当事人的亲属或者说来送的这个人，我就指定你是他的监护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医生可以判断你有没有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对于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监护人的意见什么他没有办法判断。 嗯，有很多的这个被送精神病院的人是他可能他的最近亲根本都不知道他被送了，就是失踪了，比如说有的这种是因为妻子为了贪钱或者是不想照料然后把他送去。 嗯， 但实际上可能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这个人被送医。 嗯，我这想到很有可能一个滥用的倾向就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可能 对 于这个身体行动不便的会不会产生因为逃避赡养， 是儿媳把他送去，儿媳就变成监护人，可实际上在法律上的监护人也许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女儿，对不对？ 所以还 是可能的滥用的倾向哈。 哎，所以说我们5月1号实施的这个精神卫生法，就有专业的律师他就说这确实是有进步的。你看精神卫生法他颁布以前吧，如果一个人他被诊断成是有精神分裂症或者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他自己又不想在门诊治疗，或者又认为在门诊治疗呢有一些风险，他一般是不需要征求患者的同意，只需要你的家属或者所谓的监护人， 嗯， 你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我就可以强行的把他进入封闭式的这样一个精神病院。这以前住院期间的医生你同样是不用经过患者同意就可以强制他吃一些精神病人吃的药物， 电击他 吃的药物。哎，你还真别说，电击什么的。 嗯， 有一个武汉人叫写了叫徐武的嘛， 嗯， 他当时不是写了一个叫《飞越疯人传》的，哦，《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自传， 嗯， 他就详细的描述他怎么样逃离和进入整个精神病院的过程。然后他就说他在那个武冈第二医院精神科， 嗯， 长达4年， 嗯， 在里面就遭遇过电击。被迫吃药或者吊打等一些非人道的对待，这是从前了。 嗯，很多精神病院里面恐怕也有非常不规范的问题，比如说你说电击或者吃药我都听说过是治疗手段， 嗯， 吊打这个好像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圈子哈，真的是， 啊， 你看听起来是非常神秘，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可以挖。 嗯， 我觉得 就像之前有一位 记者去做一些深入报道， 有一位杨教授， 嗯， 有一位杨教授号称能够治疗网瘾的， 嗯， 能够治疗网瘾的，最后这位杨教授采取的方法就是，而且据说哈，这个在家长看来特别特别有效。 嗯， 这位杨教授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医生。 嗯， 他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孩子送过来，比如说这个孩子说网瘾特别大，就产生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啊，暴躁，或者说打父母，拿过来这个孩子带进来就是电击他，电击了以后，哎，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法其实也挺简单直接的，任何人你就是一头牛，我过来电你一下，你都给我电倒了，电倒了以后我自然就不暴躁了。然后说这样的孩子经过电击之后呢，就对于这个杨教授特别的服从，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条件反射，你知道吗？你反抗我，我反抗你，反抗我我就电你。所以靠这种方法，据说哈，治好了很多人的网瘾。当然了，很多人说你这根本就是以一种虐待的方式， 对啊，是把人当动物， 你把一种 原理就是非常简单的嘛，就是像我们原来什么生物课本上的培养狗狗怎么怎么样。 对，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精神病院里面，如果说去细挖的话，恐怕你比如说刚才这种治疗的手段，特别是在一些小的城市，恐怕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而且啊，你记不记得当年还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那个书挺好玩的，你就当做看那个电影剧本似的看完。他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段子什么吧，后来我翻到也是网上段子，他就说有的医生就不像你说用电击的方式治疗，他怎么办，他为了了解你，我就把我自己装扮成跟你一样的人。他怎么讲，他说有一个老太太，他呢就每天穿着黑衣服，打着一把黑伞，在那医院门口蹲着，下雨的时候尤其是在那观察。然后那个医生呢，他就跟他一样的装扮，就连续好多天之后，结果那个精神病人就开枪了，那个老太太，他说原来你也是蘑菇呀。 这种冷笑话， 这是一个冷笑话吗？ 然后那个笑话呢是当做那本书的一个序言，我记得。然后他通篇讲的是并不是精神病人的人的一些故事，但是那些人就被强制的送往精神病院。讲了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基本上是有特异功能的，你知道吗？有的人是物理天才，他就每天研究那种量子力学什么， 就是这个智商非常高， 智商非常高，但他讲的话呢是这个常人是听不懂的，他们研究的方向你也是搞不懂的，或者研究什么玛雅文明。我还记得那个人他本来是个公务员，结果他公务员每天就钻研玛雅文明啊，什么什么这个地球什么时候毁灭啊之类的，就把身边人就给吓着了，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但那些人送到精神病院去，他们也不是很排斥，他反而觉得，哎，好像给我一个环境让我每天专心自己的研究， 比较清静。 哎，所以又给你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吧。你看精神病院这个群体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对于一些创作者来说是非常丰富的素材来源。 你这说到我想到什么呢，为什么有一些智商特别高的，就是其实是天才来着，会被社会大众当作是疯子，当作精神病，是因为往往呢这个智商高了以后呢，他可能造成他的注意力就花在一些智力的这个活动上，所以说情商或者他的社会表现哈，会相对来说他不是那么在乎，或者因为你的知识水平跟一般人差距太大了，别人你不屑于跟别人讲话，不屑于跟别人 用的是自己的语言， 高处不胜寒，因此呢你被这个社会平庸的大众呢当做了一个疯子。 你知道网友有句话说什么，他说天才和疯子的区别就一点，粉丝数量的多少。对吧，你追随者多了可能不把你当疯子，你是个天才，是不是？ 是，所以耶鲁叫国际疯人院。天才真的都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哈。这微博上的这个大 V 们这个都可以检测一下精神的检测。好了，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精神病院的一个话题啊，本来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或者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闻呢，因为最终发现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一个图景，或者至少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认为广西这有飞跃疯人院情况发生的这个精神病院里面有任何这个收治上访者啊，或者说滥用的情况。因此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恐怕精神病院平时也不是那么多的会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中，但是我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啊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如果你自在听这个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自认为你自己精神是正常的话，如果有一天你被扔进了精神病院，你怎么样才可以出来？ 对， 好，这个问题 找好监护人。 对，赶紧想一想这个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今天的全媒体的有话直说的环节啊，关注到咱们的老朋友日本，这个7月16号是日本的海洋日，这个是日本呢专门为感谢海洋而设立的节日。那么日本首相就在海洋日这个 志谢海洋的致辞中这样说，他说日本目前的海洋安全环境日趋严峻，日本呢需要从海洋守护之国转型为守护海洋之国。那么安倍晋三就表示说，他要前往冲绳县去声援自民党的候选人，同时呢前往石垣和宫古两岛去登岛视察。那么在日本国内最近对于这个提升自卫队的战斗力呼声不断，有一个说法要修宪把自卫队变成一个军队哈，提升了他的一个军队。那安倍的对此的解释说，如果自卫队不能够成为军队的话，那么永远不能够行使一些国际的安全的事务。那或者有的人说，这如果说当自卫队变成了军队，是不是日本重返军国主义的一个前兆，一个特征呢？对于安倍晋三将要登岛，登上在石垣、宫古这在冲绳附近两个岛，也是非常临近争议的这个钓鱼岛海域的这两个岛屿啊，你是怎么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听首歌。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安倍准备登上石垣、宫古两岛，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智能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马上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来电。 好，丛先生，香港的朋友啊，丛先生你好。喂，丛先生，丛先生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哎，好，您说。 好的，我现在就直接说吗？ 嗯 啊，我觉得日本首相安倍要到那个岛，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的意义是代表什么？他们就，但是呢，这也正正好反映出安倍心虚的另一方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说声称钓鱼岛，守卫钓鱼岛是你的话，你上面又插了你的国旗了，那你就直接去钓鱼岛，这才是有种有胆量的表现。但是你又不敢去，怕得罪中国，就是恰恰反映出你也想去又不敢去的那一方面。他无非是显做一个秀给他日本自己国民看而已，但是真正的他不敢去踏上钓鱼岛这个地方，怕得罪了中国，这他也是他表现出心虚的另外一面。 嗯，您觉得这个安倍一方面是，这个野心是摆在那边，但是又不敢完全的把它付诸于行动。 答对了，答对了。 嗯、好，谢谢丛先生。好，这个，接下来是湖南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胡先生，喂， 胡先生能听到吗？ 导播再确认一下，胡先生是在几号线，可以吗？好，胡先生好像暂时没有接通。好，那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话题？我估计您有非常多的话想说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还是这样，信息不透明。 嗯， 所以呢有人说的话呢就没法说。我觉得人家上这岛啊，一是为了选举，这纯属人家的安倍啊自娱自乐，咱真没必要在这边说三道四，管着他爱去哪儿去哪儿。他不敢登钓鱼岛就单说了。 嗯， 而且呢咱们有时候呢做事儿真是退50步笑百步。那我们中国军演现在南海知道吧，还在军演的实战呢，我们为什么？我们肯定不是为了经济转型啊，对吧？这咱们这事儿要传到日本人民，日本人民怎么看呢？对吧？ 嗯， 我最怕的今天晚上张将军、罗将军、什么宋先生这些人，又大放厥词，说是挑衅我们的底线，那我们的老百姓又群情激昂，骂我们政府软弱，是吧？ 嗯。 所以呢，这话呢又传到日本，那日本怎么说？这说中国是不是中国威胁论？对啊。 嗯。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钓鱼岛、主岛啊，都是政客关心的，我们老百姓啊，最应该关心的就是中日韩自贸区。是吧？如果这要建不成，那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这个时代啊，说实话啊，没人听，都让这些他们利益集团给垄断了。对。 嗯，好， 好， 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 赵先生是咱们一贯的这个经济转型的支持者，这个是赵先生的。 安内金三，爱去哪儿去哪儿，咱别管那么多啊，干好自己的经济方面的事儿。 嗯，好，湖南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安倍登上这个离钓鱼岛不远的啊，石垣和宫古两岛？ 我个人认为，不管他登在哪个地方，只要不登我们的钓鱼岛。就不要去猜测他的意图。如果你一旦猜测他的意图的话，他每做一点点事情，你们就猜测他的意图，他就被他的牵着鼻子走了，知道吧？ 嗯， 就是这个道理。 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好治理的方法。 就是按您的，我的理解就是不理他。 不理他，他要的考察哪个地方，只要不考察我们中国的地方就行了。考察我们中国的地方，那就不客气。假如他登钓鱼岛的话，要抓他，不管他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嗯哼，嗯，好。 我们中国的移民，记者他们都敢抓。 嗯，是。 这还了得，是不是？ 好的，湖南的胡先生， 好， 这个言简意赅，哎。安倍爱视察哪儿视察哪儿， 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别视察到中国的地方就可以。好，接下来是谢先生，广东的朋友。谢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哎，谢先生您怎么样看安倍登岛？ 谈两点好不好？ 什么？ 好，您谈两点。 哎，您说。 第一个，今天的中日关系啊，搞到如此那个恶劣，是因为中国政府近几年来采取那个愚蠢的外交造成的。第二点，如果日本今后加速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日本还应该感谢中国政府。就这两点。 嗯，好，听明白了。这个广东的谢先生跟刚才北京的赵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嗯， 啊，我觉得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两位朋友这个讨论一下， 实时辩论会一下。 好，接下来咱们应该还有来自沈阳的啊，暂时还没有接通啊，但是听得出来，这个现在咱们是两派的意见，一方面说你不要理他，另一方面说呢，你如果不理他呢，以后就这个是养虎一患啊，以后真的要出问题了呢，你就该后悔了。 看看日本的媒体怎么说哈，日本的读卖新闻他们就说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为了表现一种打算加强岛屿防卫的姿态。 嗯， 而且这个报道还说呢，有必要提高日本离岛管理体制，背后的目的呢是在于监视中国潜水艇的活动。 是， 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不在乎你就实质它的这个伤害性有多大，很多时候可能是在乎于媒体它从什么角度给你报道。 没错，这个这两天呢不光是在钓鱼岛了，在东海，在南海呢，菲律宾已经将这个南海的岛屿争议提交了国际法庭进行仲裁，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对啊。但是估计呢这个也是一个多事之秋，一方面呢是中俄联合军演在日本的这个隔壁进行，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两位不太经常是不给人省心的邻居又是在这边有一些动作，那估计在海洋呢暂时都不会非常的安宁。咱们的这个朋友好像都还没有接通好今天。不过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